家与国的梦不结束，偏偏一颗心抗拒屈服，必须要确实领略到，就算一生一世也甘心没有局促。你算爱我等于要把我抱足，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，在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请勿继续，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 手中的飘歌，是我唯一。